加一个睡觉。 行 ，sleep。 哎呦，大家都知道 ，sleep 就是睡觉的意思。那什么叫做 a sleep 呢？ 哎，您说那 sleep， 也就是一单词吧，哈。 啊，这个 是一词根啊、 哦，这字没有词根了， 啊、 它 就 这样子、 就是一单词。 对对对， 好 ，sleep，s l e e p。sleep 睡觉，我知道 ，a 是状态了， 对， 那就是在睡觉。在睡觉的状态， 那您想想，这处于一种睡觉的状态，这不就睡着了吗？ 哦， 对吧？ 就是一直在睡的那个状态。 哎，说他睡得特香，正了打鼾呢 ，asleep。 哦，梦乡中的状态。 对， 好了，同学们有的在记单词的时候啊，怎么都分不清，老师那个 sleep 跟 asleep 到底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估计你很清楚了。 对。 因为 a 表示在什么的状态， 所以你想他处于一个睡觉的状态吗？ 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呀在梦里呢， 对， 他没醒着， 没错没错。 而那个 sleep 是什么意思啊？也是睡觉，可是 它其实是一个动词， 对，它是个动词，它是去睡觉这个动作。我去睡觉了，我睡觉了，哎呀，我努力的要睡着， 对， 那叫 sleep。 我睡着没有啊？ 不 一定，我不知道。 对，还有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 sleep 的后面接上一个 y，sleepy。这个 sleepy， 大家觉得他睡着了没有呢？ 哎，睡着了没有呢？他还醒着呢。 对，但是特困。 他困了。哎， 有没有同学，比如像我们这样的文科生哈，一上数学课就昏昏欲睡？ 哎呦，您这是黑了文科生啊！人家文科生有的数学可好了 啊， 比如不是我 啊。好吧，我以为你要说一下我。 人家现在理科生同学们，哎，那上英语课那真是特别特别兴奋， 特别兴奋， 特别兴奋。 对对对， 现在大家哪学哪科的上英语课都应该很兴奋， 都得听 PK 台，你就直说吧。 你看这下午两点，这正好是睡午觉的点儿呢，是不是啊？ 对对对，所以你说，哎呦，我们上什么课不感兴趣，然后特困，昏昏欲睡。那才叫 sleepy， 对，那叫 sleepy。 你可千万别说是 asleep， 那真睡着了。 Go to sleep， 那是去睡觉。哎，你睡成什么样我们不管， 对， 只知道哦，你有去睡觉那意向了。 对对。 那么 asleep 就是哇睡着的。你比如说婴儿在楼上睡得很香，他都很香了。 那我可以这样去说，婴儿就是 the baby， 对不对 ？The baby。 Was sound asleep. Was sound asleep. 这个 sound 呢，大家注意啊，它就表示是很好的， 哎，很怎么样，很熟的， 很透彻的， 对，很彻底的，叫 sound。 那都睡成什么样，都彻底的睡了。 Was sound asleep upstairs. 就是在楼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 哎，特别沉，特别香。 我给大家我说个事儿哈，在有一年的四六级的翻译当中就考过这个单词。哎，翻译 这个词是四六级的词汇。 对，他说的什么呢？说一个女孩子哈，就是一个国画，然后那个里面呢画了一个船，然后呢这个看到里面呢有一个女子睡得正香。 哇。婴儿在楼上睡得香，我们一直等着他们进入了梦乡，他太累了，伏在书桌上睡着了。然后警察发现他在车库里睡着了，看这些没一个醒着， 没一个醒着， 全睡着了。 那问问大家哈，醒着怎么说呢？ 醒着，那你睡着了都是 asleep。那我醒着，醒是 wake。 对 ，wake。 首先动作啊，那个醒就是 wake。那你说我强调我醒的状态呢？ 我明白了 啊 ，awake。 对，你看很简单吧？ 哎，这样一来 ，awake 我也记住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记对这个反义词 ，asleep or awake。 啊，要么醒着，要么睡着。 对，没错。 好，喜欢这个词。 是是是。 行，那刚才那几个例句怎么说呢？哎，晚上公众号告诉你。 太好了。 好，我们再往下继续加词儿，来看一个。加上一个 way 啊 ，way w a y， 它是路的意思。 对，那朋友们，你一定注意啊 ，way 这个单词啊，它做词根的时候，除了表示路以外，还可以表示的是走这样的意思。 哦， 就是说，在我们的词根当中呢，我们尽量的往动作那边想， 往动作那边想。 你想想啊。这人，我们的人类啊，在有这个文明之后，他首先是要做一些事情啊， 做事儿。 所以呢，词根呢，通常表示的是动作， 生物驱动力。 对，没错。然后呢，表示的是某种的东西， 东西。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的走是动作，我们说的路是不是东西啊？ 嗯 嗯，好，合起来叫走路，对吧？ 哎，对，走路，走路，走路。那这儿呢？ 这儿啊，那你看前面呀、啊， 走路的状态。 对呀、啊。走路的状态，那肯定是不安分，往离开某地去某地， 处于在走的状态下，走就是一种往外的行为。 嗯，所以这样呢，就把它理解成是离开、离去。 Away， 这词儿咱们最熟了，什么 go away， 对，没错 ，take away，take away， 都是离开、拿走、离去。 对，都你看，它其实是有方向感的， 很有，就是从中心向外。散射 延展， 哎， 对， 延展离去， 离去 远，慢慢的，哎呦，哎呀，就成一个点儿了， 对， 哎呦，他看不太清楚了，越来越远， 对对对， 就是那个什么朱自清写的父亲的背影， 背影，哦，哎呦，您给铺垫真好，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了， 看不见了。 每次我离开这个咱们电台的时候，也是走三步啊，就回一头啊， 嗯， 看看您的背影啊， 我傅老师还没走，我都已经上楼了。 会聊天吗？ 就我就是这么一个 直肠子， 对，我就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就可以虚伪说啊 ，me too， 是不是？ 范老师以为我还在后面观望 看我啊？对对，不舍得看我。 我楼上还有事儿呢。 上例句吧，别黑我了。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哈、啊，说哎呦，海滩啊，在一英里外。 哎呦，这英文怎么说呢 ？The beach is a mile away。 这个里啊，给大家说一点哈，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 away， 它一定要前面去放一些计量单位的东西， 计量单位 才能表示的是离什么什么有多远， 三公里开外， 对， 哎， 对， 五公里五米开外， 就这样的感觉吧，嗯， 好， 所以你看这说 the beach is a mile away， 哎，就是一英里，什么的一英里呢 ？away 哦，一英里的远 哦、嗯，我们看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您看是 at a distance from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 space or time， 就是这个离某地它的一个距离、哎， 它是时间或空间上的一种离开， 嗯， 或者是你看还有空间上的，就是离着距离，你比如说哇，圣诞节还有几个月，就是一种空间上的还离得远远的呢一段距离。 时间上的 、哦、对，时间上的 还有、啊、你比如这个飞机，哎呀，起飞了，离这个地面多少多少这个英里，对不对？哎，它是空间上 的，海滩是空间上的， 空间上的 海滩一英里以外， 对， 圣诞节还有多少个月，那是时间以外， 对，还有比如说我和他的距离，对不对哈、 哦？ 心灵的距离，哎呀， 那算什么呢？ 千山万水， 那是空间上的， 空间上的， 空间上的。嗯、你看 ，Christmas is still months away 啊，就是好几个月才到圣诞节呢。 对，我相信很多同学这种小词儿的词义其实没搞太清楚。 是啊， 没搞太清楚。 对对，你说你那个外字什么还有，它没有体现在 away 里面， 而且他不知道 away 怎么用，你就可以怎么用，什么什么 something is。几个月 away， 嗯 ，something is 几米、几个空间距离 away。 对，那大家务必要记住哈，这个 away 必须要放在计量单位的后面。 放在计量单位的后面。 咱们同学什么呀？都背过这个词，但是呢，不会用。 哎， 嗯， 咱们呀，在给大家讲单词的时候、 嗯、 啊，咱不要说一节课学太多， 嗯、 咱们就十五个单词、嗯，但是你必须得知道这十五单词到底怎么用。 太好了， 例句全部都给背下来。 嗯嗯， 都是简单句，对你来讲没麻烦。 对，今天晚上咱们来一遍啊，第一个，海滩在一英里外怎么说 ？The beach is a mile away. A mile away. 第二个，离圣诞节有好几个月呢。 Christmas is still months away.